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虎的身体在空中凝固，增强一倍以上强度的蓝炎黄蛛网将他捆得像粽子一样。第六魂技的施展被强行打断的同时，蛛网上附带的剧毒已经随着唐虎身上破裂的伤口瞬间侵入其中。这一次不只是神经性剧痛，同时还带着更强的刺激，导致唐虎的神经出现短暂麻痹。更恐怖的是，寒热两种剧毒同时侵入他体内，开始快速破坏着他体内的经脉。在身上有伤口的情况下被蛛网束缚捆上，无疑是唐虎最大的悲哀。他想要发力，可却发现自己能够提聚的力量正在不断的衰减，而身上缠绕的蓝炎黄蛛网却变得越来越紧。砰的一声，唐虎已经坠落在地。虽然他还能够勉强让自己站在地上，可反抗的力量随着毒素蔓延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唐三闪烁着金光的右手一直对着唐虎，随着他身体所在位置的变化而不断移动着。此时他手臂上的金光已经蔓延到了3米长度，就像一柄金光灿烂的长矛一般。毫无疑问，他这第五魂技完全可以作用在唐虎身上。正在这时，一个娇小的身影猛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快速地跑向唐虎身前。 不要打我爸爸！ 唐三心中一惊，此时他的第五魂技正在对唐虎进行持续的施压，但是他手臂上金色长枪附带的威压就足以洞穿普通人的身体，而从人群中跑出来的正是昨天晚上给唐三送饭的小丫头甜甜。眼看着他就要跑到金色长枪笼罩的范围之内，唐三赶忙侧身，手中长矛指向了远方，魂技至此也终于激发，金光一闪，瞬间化为一个金色光点消失于远方。整个由蓝银黄凝聚的金色长枪带着扭曲的光波消失不见。在完全压制对手的情况下，唐三本也没想用自己的第五魂技摧毁对手，否则在蛛网束缚困住唐虎时，他的第五魂技就可以释放了。那充满恐怖气息的金色长枪名为蓝银霸王枪，作为蓝银草自行凝结而成的魂技，当时的蓝银王充分考虑到了唐三技能中的欠缺，才赋予了他这个单体攻击技能。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蓝银霸王枪实际的攻击力极其恐怖，甚至要在唐三紫极魔童目前精神力全部轰击的效果之上。寂静，昊天宗前院陷入了一片沉寂的静默之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在悄悄地耳语着。 啊，没想到唐虎大哥也打不过他。 怎么会这样啊？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是啊， 唐三与唐虎两人动手的时间并不长，从开始到结束其实也只不过是几次释放魂技的过程而已，可是就是这短暂的过程却已足够震撼全场。身为魂王的唐三硬是凭借着自己的五个魂技，令身为魂帝的唐虎连自己的第六魂技都没能用出，就已经彻底溃败。此时谁都看得出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能力，标准的以弱胜强，而且是将对手压制的根本都没有还手之力的以弱胜强。唐三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实力，同时也是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极其精准的计算能力。唐三缓步上前，走到小姑娘唐甜甜面前。此时唐甜甜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愤怒之色。 叔叔坏，叔叔打爸爸。 这生活在宗门的孩子果然和曾经的我有着很大区别。当初我认识史莱克七怪其他人的时候，除了宁荣荣略微有几分志气外，十二三岁的众人几乎都有很成熟的心智了。甜甜，是叔叔不好，你让开，叔叔给你爸爸治疗好不好？要是治疗的晚了，你爸爸可要受苦了。 我不信。 甜甜，让开。 虽然比赛输了，可最让唐虎无法忍受的却是来自女儿的保护。堂堂三代弟子中的强者却要靠女儿的保护，这让自尊心极强的他又如何能够承受呢？唐天天回头看向父亲，看到父亲凌厉的目光才不甘愿地让到一旁。唐三右手一挥，收回了自己的蛛网，他的目光并没有在唐虎身上多做停留。在收回蛛网的过程中，凭借自身强横的控制能力已经吸回了作用在唐虎身上的毒素， 他转身看向站在那里的五位长老，目光最后凝聚在七长老身上。 不知我现在可否向七长老您发出挑战了？ 简单的一句话，却像是重重抽在七长老脸上的巴掌。作为一个外来者，唐三的表现无疑很强势，尤其是他现在的强势根本让人挑不出毛病。他表现得很明显，我尊重宗门长老，但你侮辱我母亲，我绝不能忍。从唐三来到前院以及之后与唐虎之间的搏斗中，他展现出了太多的东西，而他的每一个展现都令昊天宗众位长老忍不住色变。杀神领域、蓝银领域、双生武魂、万年级别的第四魂技，当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时，就显得他是那样的特殊。20岁，59级魂王，还拥有如此强大的各种能力，天才二字用在唐三身上都显得有些吝啬了。尽管这些并不能改变昊天宗众位长老对唐昊的看法，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年轻人绝对有骄傲的资本。当然，唐三并不觉得自己表现得有多么骄傲，可实际上，作为年轻一代的天才，史莱克七怪的灵魂，曾经获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冠军的他，身上早已蕴含着一种上位者的气息，那是各种经历潜移默化而来的。七长老缓缓走了出来，他每一步走得都很稳健，脸上的神色虽然平静，可是却能清晰地看到他每一步迈出脚都会入地三寸。要知道，他脚下踩的可是坚硬的岩石，用力之纯，魂力之浑厚，证明着他身为昊天宗长老的强大。唐三深吸口气，体内玄天功内力犹如长江大河一般快速调动。先前一战看上去他赢得轻松，可实际上无论是精准的计算，每一个魂技的使用，都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与内力。唐虎绝不容易对付，如果真的让他施展出第六魂技，唐三所要表现出的东西就要更多了。战胜唐虎，有对方小看唐三的原因在其中。缓缓走到唐三面前，七长老此时已经没有了那份嚣张。 我不会占你便宜，不论使用何种魂技，我都只出30%魂力。 您用40%魂力吧，我的消耗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小，而且我会使用魂骨的力量，不能占您便宜。 居然还有魂骨！ 是魂骨了， 还有魂骨！三代弟子们已经瞪大了眼睛，他真的是人类吗？作为昊天宗直系子弟，他们见过的强者也不少，可像唐三这么特殊的却还是第一个。七长老的眉毛略微跳动了一下。 不需要，30%足够了。 还是40%吧，如果您觉得我占了便宜，那战斗的地点由我来选，如何？ 好，你选。 就在铁锁桥吧。 七长老作为大两倍的长辈，之前虽然怒骂唐三，可真的要和唐三动手，就算唐三提出的要求再过分一些，他也会答应。而唐三早已经想好了最适合自己和这位七长老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山上，他肯定会选择森林，可是昊天宗所在地却并没有众多植物，所以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抬手指了指宗门外的方向。此时昊天宗弟子们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唐三所展现出的强烈的信心，他们明白唐三所指的铁锁桥应该就是与宗门相连的最后一座山峰之间的铁锁桥，也就是前几天刚刚断过的那根。这座铁锁桥不但悬于高空，而且因为湿度与温度的原因，上面覆盖着一层寒霜，在上面不但不好发力，连站稳都很困难。在这种地方施展魂技，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伤敌，而是自身安危。唐三面对熟悉铁锁桥的七长老，敢选这么一个战斗场地，显然是对自己信心十足。如果不是之前他压迫性的战胜唐虎，恐怕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狂妄。可此时七长老已经放话，只用40%魂力与他战这一场，那么他说不定真有机会。 七长老，如果这场比试我输了，那么我立刻离开昊天宗，永不回宗门。如果您输了，我希望您能收回之前侮辱先母的话，同时赞成我认祖归宗之事，您看如何？ 哼，如果你输了， 不但永远不得回宗门，你那自宗门传承的武魂也要还给宗门。 齐长老，他不过是个三代弟子，是否收回他的武魂并不是您和他能够决定的。 宗主，那您说该如何？ 不如这样，如果这场比试唐三赢了，就请众位长老不要再阻挠他认祖归宗。我想众位也已经看到了唐三的天赋，他今年才20岁，可谓前途无量，又一心报效宗门，对未来宗门的发展必然会起到积极作用。如果他输了，就赶他离开宗门，终生不得使用昊天锤就是了。至于拿回武魂，倒也不必，毕竟他这样出色的天赋百年难遇，如果因为剥夺一个武魂而导致现有实力大损，天赋被迫，难道就是各位长老愿意看到的吗？不论怎么说，他身上也流淌着我们昊天宗的血脉，这是众位长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啊。 就依宗主所言吧。不过如果唐三真的能够战胜老七，我还有三个额外的要求，请宗主放心，我这三个要求是可以在他认祖归宗后提出的，绝不会过分，一切都是为了宗门。 好，就如此吧。 作为一宗之主，唐啸在宗门中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五位长老也要给他几分面子。而对于二长老所言，唐啸明白，众位长老虽然与他的理念有分歧，但却都会为了宗门着想，于是当即点头。 不过在比试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宣布。当初唐昊脱离宗门，并且带走了宗门两大魂骨，此次他命唐三前来认祖归宗，也让唐三将这两块魂骨带回来了。我想这足以证明他心中的悔意，否则他完全可以保留着两块魂骨，或者将魂骨给予唐三。 唐啸一边说着，一边从随身的魂导器中取出了唐三交给他的黑色长匣。他缓缓将面前的黑色长匣开启，浓郁的魂力波动弥漫而出，狂放霸道的气息中，两块魂骨出现在了众位长老和宗门弟子面前。看到这两块魂骨，长老们都有些愕然，目光中原本蕴含在内的怒意渐渐消失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